过四季轮回，爱上漂泊。如果湖水清澈，倒映着我。如果天空广阔，从不寂寞，只为远方自由湛蓝。望着世界的杯，相约。